申礼，申礼。 友邦来宾满载诚意而来，只愿看到中日两国重建友好的交往。 日本曾对中国犯下不堪饶恕的罪过，这一点是我们应该反思过的。 捍卫正义的审判，发人深省的回眸。欢迎收听著名作家张金创作的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神工厂出品。 中国制造的第一批汽车早在一年前就从这里启程了，可这些高墙深院来的参观者却把眼前下线的车当作正在降生的骄子。今天战犯们耳熟能详老司机的歌词，心感神受着老司机的快乐。解放，眼既求之乃表符解放，解放就是压制的反面，也就是自由的别名。近代史就是解放的历史。殖民地人民对于殖民国，劳动者对于地主资本家，新宗教对于旧宗教，新思想对于旧思想，要求解放自由便是。民众印象深刻的那个冠在新中国军队名头上的解放这两个字，逐渐的被广泛的用在解放战争、解放区、解放生产力、解放纪念日、解放纪念塔以及解放杂志、解放鞋、解放脚上。这绝不仅仅标示着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的转变，而是标示着改造社会的深刻变革，是社会革命的胜利结果。社会革命是历史发展的火车头，解放是推翻反动统治得到的自由。战犯们感悟到，中国人民为求民族解放所进行的抗日战争，无论昨天或是今天，解放的对象毫无疑义地包含着他们这些战犯自己在内，伴着一辆辆下线的解放牌汽车车头行进，他们爱恋它，抚摸它，希望它承载着自己走中国的道路。到了天津，铃木启久、古海中之他们追忆19世纪中期的鸦片战争迫使中国向帝国主义敞开大门以后，天津作为进入北京的水路和陆路的门户，一直是西方列强也是日本军国的必争之地。这里曾是包括日本在内的世界列强侵华害华政治阴谋的温床，许多不平等条约都是在这里签订的，也是日本人劫持末代皇帝溥仪被逐出紫禁城后的临时避难地。战犯们当然不忘他们的先驱者。1900年，德国、日本为首的八国联军瓜分中国。6月17日，攻占大沽炮台；7月14日，攻陷天津；8月14日，攻陷北京，公开歼掠烧杀3天，摧毁了英法联军焚掠过的圆明园，及其以后得以重建的颐和园。今天，战犯们看到，洋楼在人们对细节的忽视中逐渐老去，装潢门厅的黄铜饰铸的银行建筑，当初是作为全球金融网络前沿代表而设的，如今他们的外面积满了尘土，原有的名字已被中国新一代国有银行的标志所覆盖。天津与上海是旧中国的一个缩影，是民族工商业的主要基地。这里的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也引领着全国同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步伐，共同体现着其宪法作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所指的五种经济成分之一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典型意义。战犯们参观刚刚公私合营的中天电机厂和人力毛织厂， 这家毛织厂在日本殖民时期受物资统治与经济开发双轨遗害，一直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战争持续，日本军需份额飞速增加，竟由开始的60%升到94.6%。伙伴厂东亚毛织厂毛纤供应不足，难以为继，一度转产西药，濒临倒闭。人力厂的私房经理说，今年是中国民族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年。我在1954年2月就申请公司合营，但是政府过了半年之后才批准，完全自愿，绝无强迫。中央人民政府灵活采取赎买而不是剥夺的方式改造私营工商业。前任资本家仍然为企业的董事长，共产党与人民政府只是向他们派政治辅导员，帮助他们用手中的资本也用脑中的经验为社会主义服务，语间美语传达着快慰。在和谐的掌声中，他一一回答问题，而后说，你们这些问题我认为基本是人生观问题，我的人生观变了，我希望实现一个永无剥削压迫、人人都过美满生活的社会。国家繁荣富强，大家幸福，对我自己也有好处，谁能不为给子孙造福而高兴呢？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给我们资本家指出了光明道路，符合我自己成为光荣劳动者的愿望。私方经理一席鲜活的实力谈话，引领战犯们在心扉上掀开了共产党宣言的扉页，帮助他们解读过往在书本上一知半解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话。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但是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又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又是一阵掌声，掌声代表语言，祝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政府创作了马克思《资本论》的中国版本，在社会主义阶段采取独有中国特色的不必粉碎而与改造的方式，使得资产阶级自愿跟随无产阶级，为着一个共同目标走向社会主义道路。这位经理还告诉他们，我今年62岁，有4个孩子，他们都表示要做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而不是依赖继承我的财产。就算能活到100岁，我也不愿意继续剥削别人。他与上海红色资本家荣毅仁坦诚的心态是相通的，后者自白心态，解放初期我说过，我赞成共产党只举一只手，如果2只手都举过来那是投降，而今我要用自己的双手全身心地为共产党服务，为社会主义工作了。日伪宪兵准尉渡边一雄说，中国共产党真伟大，把旧社会改造成了新社会，把剥削者改造成了劳动者，资本家只要接受改造，人民就欢迎，还把他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又是市人民委员会委员。我们这些人只要听从改造，前途也是光明的。这些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站起来的豪迈姿态，是民族工商业者自觉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快活形象。三轮敬一在参观日记中写道，他们的目光和步伐生动地体现了他们已成为国家主人翁而自豪的心情和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 这种心情和力量深深地打动了我的心。他说，他们的队伍就像一支胜利了的军队在进军一样，像从一个大烟囱里冒出的青烟一样，不停地向工地迈进。他们又像在生产的汪洋大海中循环的血液一样，对所有的人们吹着生命的气息。心脏跳动的力量不由得在我身上产生了一种勃然兴奋的感觉。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工人阶级竟是这样的雄伟，给人带来了这样的振奋和活力。战犯们所到之处，所见所闻，无一不是热气升腾的工厂，丰收喜悦的乡村，兴旺繁华的商区，朝气蓬勃的学校，自强自信的百姓，充满着一片祥和向上的气象。上海高耸入云的英式建筑吸引着人们的眼球，常会与它的姊妹城市利物浦的墨西河滨相混淆。多年来被视为西方列强欺压下中国留下的耻辱，1941年珍珠港事件爆发后被日本所占领。如今英租界赌博跑马厅变成了人民广场，赵家浜路臭水沟变成了绿荫街道，翻瓜弄草棚区盖起了高层建筑物，不再有被迫比外国毒品贩子克沙逊大厦矮一米的中国中央银行那样的楼，不再有肆意枪击中国木船的外国军舰，不再有明目张胆走私鸦片的外国商船，不再有资行无忌的调戏中国妇女的外国水兵。中国人民不再向列强奴颜婢膝，真正挺直了腰身。杭州因马关条约割给日本的租界回到人民手里，军阀官僚的别墅改做了工人休养所，只有四亩水浅鱼少文多的西湖、平湖秋月、湖心亭、三潭印月、花巷观鱼扩大到了210多亩，万鱼游港戏花，湖山如画多娇，千盏灯火映波，璀璨摇动婆娑。乾隆题字的柳浪文英公园不再柳枯莺去而徒有虚名，处处是垂柳依依，莺歌婉转。钱塘江1934年11月11日兴建，1937年11月17日竣工的跨江大桥，总长1453米，施工925个日日夜夜，耗资160万美元。通车89天后，因为阻止日军铁蹄而自行炸毁。几十年后，日本兵游泳和夫把现场拍摄的照片交到总设计师、总工程师毛以生之手。毛以生给他看的是早于1953年矗立的新桥所回放的当年誓言：抗战必胜，此桥必复。长沙不见了岳麓山长沙大火留下的那副凄惨情景：湘江北去橘子洲头，山上绿树葱茏，山下高楼幢幢，成了一个年轻的文化区，同学少年风华正茂。武汉日军飞机炸毁了城东土桥坝，国民党政府建了150米长10米宽的清江桥，如今一座新的宏伟无比的长江大桥以其磅礴的气势并排出现在水面上，它使天堑变通途，与新中国百业并举的复兴事业联系在了一起。太原日军残留运动投靠土皇帝阎锡山在黄蒿丛中修筑的碉堡、地堡、炮台和战壕、铁丝巴篱不见了，无风尘土起的大车路没有了，破烂城门也消失了，出现在眼前的是广场公园、花木喷泉、高楼大厦和伸向四面八方的宽阔美丽的街路。决头硬不硬，土地做鉴定，有比较才有鉴别。 中国人的成功很难不叫人联想的做比较，一地地一处处勾勒着两个世界两种社会制度的两种景象。参观工业劳保设施，就与日伪时期几十万矿山事故死难者做比较，参观纺织厂见到好像文化工作者的女工，就与怀孕被开除星期天捉狮子的天女工抓狮子不得闲的日本女工做比较，参观工人村宿舍楼群，就与伪满工人阴暗棚户区做比较，参观城市新荣新茂，就与租界地多乞丐多阿飞多妓女多人力车多的旧城做比较，参观大学和中小学校，就与有钱子女在门里平民子女在门外的日本学校做比较，参观人民文化宫游艺场，就与西方的赌博场夜总会和鸦片馆做比较，参观电影院和制片厂，就与充满荒淫凶杀暴力的好莱坞做比较，参观养老院，就与风餐露宿露有冻尸骨的日本老人做比较，参观托儿所幼儿园，就与日伪时代卖儿卖女的街头做比较，参观上海妇女劳动教养院，就与日本现代胖胖女郎和混血儿做比较，在那些记得过去苦难的人看来，变化是巨大的。在从未见到卡车或从未见过电器开关的地方，生活突然进入了一个技术发展的新天地，从来不曾有铁路的地方跑上了铁笼，工厂如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中国制造的标签贴上了旧中国不可想象会制造的货品上。当然，今天好不是一切都好，也不可能完美无缺，今天来自昨天，新社会脱胎于旧社会，建立新秩序新文明并非一旧而旧，完美的没有了发展的空间，社会也就停滞了，也就没有了明天，新旧对比，苦与乐，明与暗，是与非，功与罪，一桩桩一件件地摆在了眼前，天平在各自心中。日军大队长宫崎红说，他母亲从14岁起在资本家工厂做工，得了职业病，终身不愈，所见新中国的纺织工厂好像是座宫殿，女工在文明环境中劳动，可见中国共产党首先关怀的是劳动人民，是人。也可以由此得出结论，旧的东西必将灭亡，新的东西一定成长。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说，原来被嘲骂为小偷的国家，病夫子的国家，只有消费没有生产的国家，讲虚礼的民众，现在是路不拾遗的国家，生产的国家，是身心强健文明礼貌的民众了。因为中国的社会制度改变了，中将师团长藤田茂一言以蔽之，社会参观是一次极为深刻的无言教育。战犯们继续沿着当年侵华脚印走去，追忆那一片火海，一片焦土，一片血泪，无处不是罪迹斑斑，无一不令人心战胆寒。那个入监不认罪而无端寻衅的陆毛繁泰也不得不愧疚。我实地体察到，在辽阔的中国土地上，没有一寸土地不渗透着被杀害的中国爱国志士的鲜血，也没有一个地方不埋葬着惨遭杀害的中国人民的白骨。在哈尔滨，战犯们遥望着东北抗日烈士纪念馆，参与捕杀赵一曼的伪满警务指导官大野太志、警政泽松梦吉，要求向死难烈士偿还血债。在长春，听了少佐支队长神原秀夫供述当年在佳木斯、林口疯狂准备细菌作战，又用炼人炉杀人的惨景，战犯们脱帽列队炉前落泪默祷。在武汉，当年盘踞湖北的日军第39师团的战犯 联名写信向武汉市人民委员会悔罪。在济南，当年在齐鲁大地捕杀中国军民4900多人，烧房1800多间的日军、第59师团的战犯，分别给山东省城乡人民写请罪书。在河北，制造震惊中外的潘家寨庄大惨案的日军中将师团长铃木启久，遥向1200多名中国受难者的英灵三鞠躬。在山海关，当年把守伪满国境线的警察战犯，写下了把守鬼门关的种种罪行。在杭州，参观日寇杀人场上建立起来的麻纺厂，当年参与作恶的战犯纷纷忏悔，有14人请求当场处决。回到旅馆，有40多人站在洁白的被褥前落泪，悔恨过去用血蹄践踏了中国洁净的土地，今天不忍再用鞋蹄玷污洁白的行李，迟迟不肯上床。在上海有关方面举行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上，战犯们却借题做自我批评。伪满奉天省开原县公署警务科长余波严次郎说，主人们对我们不仅没有丝毫仇恨的颜色，反而像客人一样接待，是我不能不在正义面前低头认罪，痛恨过去。日本关东军北安飞机场少佐大队长林一马说，我曾在上海镇压工人运动，亲手杀死4个工人，我根本没有资格接受这样的教育。日军59师团司令部少佐参谋村上勇二坦白，我曾在上海一家民户强迫一男一女交媾取乐，这种侮辱中国人民的野蛮行为，真是没有脸见你们。大师郑村当场供述，他在上海抓过30名劳工。这真理之旅、学习之旅，又是追悔之旅、谢罪之旅。在南京参观雨花台，听参与屠城战犯的自供，战犯们全体面对全市，向30万死难者致哀。 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日本战犯改造》，欢迎您继续关注作品的更新。 Thank you.